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品味1033天若有情。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轻度污染3度到-6度，首都北京霾5度到-6度，近邻天津多云轻度污染0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今天廊坊、三河继续执行机动车单顺号限行措施，今天是17号，单号车可以通行，限行期间公交车免费乘坐。首都北京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经常梳头是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的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增强分泌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经常梳头的话呢，你会发现面容变得红润了，精神焕发了。此外呢，梳头还是治疗失眠、眩晕、心悸、中风后遗症和青少年白发的辅助手段。总而言之啊，记得常梳头，平时每天梳3到5次，每次不少于3到5分钟，晚上睡前最好是梳一次头。好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再见。 多式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5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多获22项价值5万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多式智达奔驰0316-3725-888。 没在人听，没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呢都向往和寻找快乐，那快乐就是一种心情，它秘密隐藏在人的心中。快乐从来不曾远离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快乐。原本单纯的心一旦复杂起来，快乐和幸福可能就会远离而去，烦恼和忧愁呢就会随之而来。生活是快乐的源泉，如果计较少一些，那么快乐就会多一些。生活其实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是感悟快乐的心灵，对不对？ 如晚阳每个都看着阳光，天茫茫，家人相望，人人爱，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能碌碌这单床。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

通过此项资金的投入，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以年终岁尾安全隐患高发期为节点，日前杨庄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工作，狠抓事故源头管理，建立健全安全长效机制，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良好。排查中，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细致询问各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措施，并仔细查看检查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安全负责人管理人员是否经过消防安全培训，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方案等，并在现场提问企业人员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报警，如何疏散人员，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四个能力应知应会掌握情况。截至目前，杨庄镇共对镇域内23家企业进行了安全检查，其中印装企业13家，加油站3家，超市1家，液化气站1家，烟花爆竹销售点3家，烟花爆竹库1家，幼儿园1家，发现安全隐患25处，当场整改1处，对存在重大危险隐患的2家企业给予了停产停业整顿处理。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经典走进幼儿家庭，市第一幼儿园日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国学大赛。比赛共有12组家庭参加，共分4个环节进行，有幼儿必答题、家长必答题、家庭抢答题和加分题环节，分为大班和大大班各6组家庭同台竞技，最终由大班曹军祥家庭、大大班赵一博家庭夺得冠军。市第一幼儿园从2008年9月就开始设立国学课程，将国学经典诵读确定为办园特色，通过经典的诵读，用讲故事、情景剧、动画等形式，让幼儿熟悉经典、亲近经典，用经典指导行为，传承中华文明礼仪，养成健康的心理习惯和正确的行为习惯。园内还设置了创意手工房、小小建筑师、宝贝美食屋等区角，根据主题和季节的不同，有目的的给孩子提供不同的材料，每天固定时间段，让孩子们在这些区域中自由、轻松、主动的学习，通过孩子的亲自动手与体验，为孩子的健康发展与成长奠定基础。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胃部不适需选对药。胃突然不舒服，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找点胃药。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没有选对药物，不但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使难受的时间延长。烧心胃痛用打喜，吃得太辣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烧心、胃灼热、疼痛等症状。这时最好选择能中和胃酸的药物，常见的如铝碳酸镁，也就是达喜、碳酸钙、氢氧化铝等。胃胀痛服马丁啉，一吃就饱，饭后腹胀、恶心、爱打嗝，还时常便秘，很可能是胃肠动力不足惹的祸。这时需要服用能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如多甘利酮，也就是马丁啉、莫沙比利等。胃痛呕吐吃滇茄片，饮食不卫生、冷热刺激大、生气紧张等都会引起胃痉挛，表现为上腹部绞痛，有时合并呕吐，可及时服用滇茄片缓解胃部痉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2017年1月，我市地面无线数字电视公益覆盖工程全面竣工，三河市辖区的广大用户可以收到河北卫视、河北经济、河北都市、河北影视、河北少儿、农民频道、廊坊综合、三河综合、三河影视、燕郊生活共10套电视节目。同时，国家央视覆盖项目即将投入使用，大场线覆盖点共发射中央电视台12套节目，三河市全境可以免费收看22套电视节目。三河市华新众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的安装、调试和维护。用户需购买符合 AVS 加标准的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三河地区接收频率为522兆。公司地址：三河市鼎盛东大街77号，三河广播电视台一层。联系电话：77080855。1033温馨提示。